行，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科技有伦理，资本有取舍，医疗有温度，健康有你我。2018年每周末20点，北京城市广播FM 107.3，健康投资家，为您带来医疗健康产业智慧和新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现在在我们健康投资市场非常火热的基因检测技术。这样的一个技术，其实我们的节目已经不是第一次涉及了，很多期的节目我们都请到了基因检测相关创业项目的负责人做客节目，和大伙来介绍现在的基因检测项目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医疗创新行业的发展状况。今天呢，我们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和大伙来说一说现在在市面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基因检测技术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它的未来发展还会有哪些空间。那下面呢，我也为大伙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我们节目的首席合作伙伴火石创造的联合创始人副总裁潘志华潘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谢谢主持人，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潘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北京路思达生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猛。张总，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非常欢迎二位嘉宾今天一起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基因检测技术。其实我们的节目已经不是第一次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领域了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这个潘总也聊到了现在基因检测技术其实发展的空间非常的广阔，那到底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亮点，甚至哪些新的服务项目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继续和大伙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了。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和大伙介绍了一个基因检测的技术，叫液体活检技术。我们的互动题目也是和这个技术有关系的，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体液来进行基因的检测。那这个液体活检到底指的，比如说能够通过哪些体液？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涉及到的是更多的通过这种血液的方式来进行检测。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是不是先请张总帮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现在对于液体活检技术在基因领域的这个运用，更多的都是采用这种血液的样本吗？像唾液，甚至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尿液这些体液，有被纳入到这样的使用范围当中吗？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液体活检呢，顾名思义用液体，那血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当然同时呢，其实还包括了像尿液、脑脊液，也有其实可以通过唾液来进行采集、进行检测的。这个具体的应用什么液、什么组织液，那具体的实际上呢，还是要根据它的检测的目的来确定。 哦， 那比如说像现在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介绍的是通过这个血液，而且我们之前很多节目介绍，比如说用于这种用药指导，尤其是对于小朋友可能这个药物指导的时候，他们也采用的是这种比如说血液的方式，是因为血液的这种方式检测的精度或者准确率现在相比其他的这种体液来说更高级一些吗？ 这个倒不是这样一个概念。对小朋友来讲，所谓那些药物代谢的那些检测，其实呢它检测的是遗传背景。 嗯， 这个呢跟我们现在所提到液体活检呢还不完全一样。 嗯， 因为作为一个人来讲，从我们精子和卵子结合的一瞬间形成这样一个受精卵，那是从这样一个受精卵变成我们从细胞的分裂复制变成我们整个这样一个个体。 嗯， 那所有的有核的细胞所包含的遗传物质其实都是从那一个受精卵来的，都是一致的。那这样呢，血液里边或者包括我们所说的唾液里边呢所包含的这些脱落细胞里边的一些遗传物质跟我们那最初那受精卵呢是一致的。 哦，应该不管是血液还是唾液检测的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做从检测遗传背景来讲，这其实是一致的。 哦， 只是说呢，有的时候可能也许从采样的样本的量来讲，唾液也许可能里边的细胞少啊， 哦， 或者有些采样的运输的问题等等原因的话呢，会导致它的不一定能够确保有很好的结果，所以通常尤其在小孩的时候可能不见得配合，那采样的时候这实际的这样一个条具体条件的限制也会采用血液来进行检测。 嗯， 但这个呢还不完全是我们讲的液体活检的概念。这个液体活检来对我们来说呢，相对来说呢是在这样几个领域里边，一个呢用的最多的其实对肿瘤的检测。 嗯， 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产前诊断这一个部分，还有 产前诊断，嗯，也就是对于比如说像一些孩子这种畸形的这种筛查，是这样的领域吗？ 是的。 嗯， 作为肿瘤来讲的话呢，其实我想大家可能沟通的比较多了，那液体活检呢其实既包括了用基因的方法进行检测，也包括了用细胞肿瘤的脱落细胞来进行检测的这样一方法。 嗯，这两个虽然都叫液体活检，但用的是不同的这个技术是吗？ 技术上是不一样的。基因呢其实呢它可能更多的是寻找在正常的或者说有可能是说患者的体内它血浆中存在的这种循环肿瘤 DNA， 而在循环肿瘤细胞来检测呢，所谓叫 CTC 检测，更多呢是要去检测在这个个体中是否存在有肿瘤的细胞在液体中存在的。 嗯，好，那这两个不同的这种检测手段，可能作为非专业人士的我们就会有点犯懵。如果我在选择一个，比如说这样的液体活检的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技术的时候，我应该比如说是哪一个手段对我来说更适合？这个我们有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或者说评价的体系？ 嗯，这个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来讲，如果是说非专业的人士，在面临这个选择的时候，其实他可能更多的要听医生的这样一个建议了。 嗯， 这是毫无疑问的。那具体到这两种方法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各有特色。 嗯，咱们分别介绍一下吧。 嗯，作为基因它来检测的时候，这种循环肿瘤 DNA 它呢是通过检测在液体中体液中存在的这些肿瘤的 DNA 的片段 啊， 通常的片段会破碎的比较小，存留在血浆中，那通过这些检测的话呢，去判断它的整个基因的序列是什么样，是有具有什么样的突变，有可能的话呢，可以通过一些高通量测序的方法去进行检测，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说现在可能在投资方面也比较关注的数字 PCR 的技术等等这些一类的技术呢，去监测特定的突变是否存在。那在应用方面的话呢，就会说我去判断它是不是说有适合的靶向治疗药物可以来供你选择，同时呢也还可以去判断它是不是有复发。 嗯， 之所以在做液体活检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因为我们通常的肿瘤患者如果是说通过手术穿刺取到了这样的组织的样本，肿瘤组织样本是可以做检测的，但是这样呢毕竟不可能说你没事总是做手术，没事总是穿刺， 总有窗口， 这也不现实。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肿瘤它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它是所谓叫我们术语叫抑制性，就是明明我们看着是一个肿瘤，但是其实它里面的构成非常复杂，而且是在不断的变化，每个肿瘤的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阶段呢，其实它的构成其实会变化，基因也在发生变化，那随着这个变化的话，其实它治疗的方案也是会要进行的调整，包括使用的药物。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既然 反复的取样去穿刺也好手术也好不现实，那从血液里面如果能够找到相关的这个 DNA 片段去进行检测，发现里面的特定的这样的一些标记，那实际上就可以来进行用药的指导，同时也是有可能对他判断说他的整个预后的情况怎么样，或者监控他是否有复发。 嗯， 当然了，可能在这个现在来讲的话呢，还是有这样一些希望能够把它用到早期的这样的筛查上面。 筛查，哦， 这一块呢，还大家还在努力。在市场上的话呢，包括可能美国、欧洲还没有正式批准的这样的项目，只是大家认为这个方向上是可能实现的，但是呢，目前为止还没有具体的这样的产品出来。 嗯，也就是说，市场上我们还没有办法现在享受到这样的检测产品。 可以在靶向治疗药物啊选择上面，还有就是复发的监控方面以及预后评估方面，这些的话其实已经有相关的产品出来了。 嗯，但是对于筛查， 但是早期筛查，这个其实大家都觉得还不是那么的可靠。 嗯， 因为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其实还有很多信息要去发现。比如说，那我们从基因，单纯从基因的目前的技术来看，比较困难的一点是说，我检测之后，我暂时的话不是很好确定这个肿瘤发生在什么样的位置，它的分期分级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些信息现在的技术至少来说包括现有的数据还没有非常清晰的揭示这样一些能够给这样一些提示。 哦，也就是说现在还在我们这个大数据的收集阶段，我们采购了足够量的这样的数据之后，我们下一步有可能可以从这些海量的数据当中找出这种对应关系来。 是的，这个发展方向肯定是这样，这个趋势肯定是如此。 嗯，但是现在还处于这个积累阶段哈。 是的， 在筛查方面还是有一些欠缺，准确度呢可能还没有这么高，需要我们这些企业去共同的努力达到这样的一个什么商业化的运用。 这里边我想可能不仅仅是企业了，包括学术界其实一直也在为方向努力。 嗯， 因为全球的科学家一直在合作，包括医生科学家，还有甚至说其他领域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交叉学科，医学本身是个交叉学科。 嗯， 具体到基因生物信息，包括甚至一些 IT 甚至物理化学等等方面，大家一块的努力。 嗯，好，刚才呢这个张总也是帮我们介绍了一下液体活检领域现在运用比较多的这两个技术，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呢想请潘总帮我们分析一下现在市面上我们能够见到的这些企业，因为现在说到这个基因检测液体活检什么的，其实很多朋友都在比如说自己的朋友圈，甚至是一些比如说这种医疗的网站上看到过有很多项目的推荐哈。你也帮我们分析和总结一下吧，现在我们在市面上所能见到的这些运用的都是这两种技术吗？哪一个可能运用的技术更成熟一些，或者说数量更多一些？ 液体活检的话，实际上应该是准确的讲是主要三个技术方向。 嗯， 就是一个是刚刚张总提到的 CTC， 就是循环肿瘤细胞；一个是这个 CTDNA， 就是我们用基因测序 的 方式。对，其实还有一个呢是，其实开展的是最早的，但是目前可能从科研、从学术的角度进展也不是那么好的，就是外泌体这个部分。当然，其实现在能看到的产品的话，就是 CTC 和 CTDNA。那其实刚刚张总其实也提到了 CTC 的话，其实像强生的 Cell Search 一代的产品其实批的也是比较早的，但是这个里面的话实际上我们会看到从质量问题啊，从各方面对于一代的，当然CTC 它本身其实对于细胞的富集啊各方面的难点其实都有相应的问题存在，所以现在大家都是在攻关的呢是相应的二代的 CTC 的技术了。 哦， 所以加上了基因测序呢，因为原来它成本很高很贵，但是这几年从这个 HGP 以来呢，我们这个可以看到它的基因测序的这个成本是在指数级的下降的。 嗯， 所以现在基本上我认识的有一些朋友，包括原来张老师所在的这个中科院基因所的一些研究员，其实都已经转向了基因的这个部分，因为原来有一些研究的同志也在做 CTC 的。我觉得就像张老师刚刚前面提到的，可能 CTC、CTDNA 各有优劣势吧。但是目前来看可能好像是基因的方式会大家这个市面上的企业以及提供的产品是最多最丰富以及有可能发展的会是最快的。我觉得可能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嗯，还是这种基因测序技术更受市场的这种青睐。 这一块来讲的话呢，实际上从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对 CTC 和 CTDNA 都有关注。 嗯， 那刚才讲了很多 ctDNA 的一些优势，那也提到了它的不足，比如说它对于发现肿瘤的位置或者说肿瘤的分期分级这一块，其实目前呢它的还是有限。CTC 来讲的话呢，循环肿瘤细胞，那就像它其实呢类似于像这种肿瘤下脱落下来的细胞， 也就是说必须有肿瘤才会有这样的这个检测到。 是的，那这里边的话呢，它会在就像在血液中也好，随着组织液、血液啊到处走，有适合的土壤可能会种在那地方。那 种到这儿会生根发芽吗？ 那合适的话，它就会生根发芽，就会所以肿瘤的转移，这可能是其中一种形式。 哦，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如果在血液中发现了哪怕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肿瘤细胞，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就意味着它体内是存在这种肿瘤的。那它的好处呢是在哪里呢？因为肿瘤的细胞来说是一个完整的细胞，它所包含的信息我们可以通过后续的比如说基因的检测、基因组的检测、蛋白质组检测，或者说我们叫转录组，就基因表达的这样检测去进一步进行分析。那这样的话呢，看到的信息其实是比单纯的看我们循环肿瘤 DNA 的话要多。那这个也可能会给出更多的提示，告诉你这个肿瘤是可能它来自哪什么样的组织，是胃啊还是其他的，这样的话它可能看得更清楚。那当然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它的作为与 CTC,CTDNA 的相比的话呢，可能在灵敏的方面上，也许可能因为我是搞基因的，我更相信也许它 CTDNA 将来的发现也许可能会更早一些。但这里边有一些问题呢，还是说要去面临一个挑战。实际上当我们受了损伤以后，包括可能其他有一些特定的疾病的时候，也会出现循环肿瘤 DNA 的这样的这个增加。循环肿瘤这个叫我们叫做循环游离 DNA 的这个增加，有的时候不是太好分辨这个到底是正常的来源的还是肿瘤来源的。这个其实也是要将来还是有一些数据积累，有更好的这样一些解释。 好，这是两个不同的技术哈。那数据统计呢说，全球现在每年癌症的新发病例有1400万，死亡的人数大约是800万。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伙介绍了很多的这种液体活检的技术，都是聚焦于像肿瘤的这种指导用药啊、后期管理啊，甚至早期的这个筛查。刚才呢这个张总也跟我们介绍了，现在市场上很多的这个运用方向也基本上是分了两个大块，除了肿瘤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种我们说怀孕孕期的这种早筛。像肿瘤是不是现在更多的这样的我们说这种活检企业都会聚焦于这一块，是因为它的整个的这种空间更大，或者说我们说这种刚性需求更多吗？ 这个我觉得您刚才讲的非常好，刚性需求。因为在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肿瘤这样一个疾病的话，实际上它对健康的威胁是非常巨大的。那在肿瘤的治疗里面的话呢，实际上现在有化疗药，有靶向治疗药，当然还会未来还有一些包括正在研究的一些免疫治疗方法、生物治疗方法。那在化疗来讲的话呢，其实它实际上是一种广谱的一种杀伤，杀敌1000自损800。那通常 好的细胞坏的细胞都杀， 杀。那有的时候说化疗钱也花了人也了了，有的时候是这样一个状态。当然这也是比较极端的了，因为化疗现在其实也在药物在不断开发，也在提高。那靶向治疗药物的话呢，它其实是所谓的精准打击。那我找到特定的这样一些比如说标记，特定的突变，有了一些突变的话，有了特定突变，那我可能就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些药物。那实际上在国际上也有已经在包括像 NCCN 这样一些权威的一些指南里边已经引入了一些肿瘤的突变，有这样特定突变就可以适用哪一类的靶向治疗药物，或者随着治疗的进展或者肿瘤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突变的时候，可能哪些药就失效。这些其实已经是在国际的指南里边，这个指南的话在目前中国的话也是在遵循着一些相关的这样的指南在进行的临床的实践。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下，它实际上是可以有这样一个比较坚实的这样的科学的证据去来做这个事情。另外一方面，靶向治疗药物的其实还是比较昂贵的。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如果给人用了不合适的药物，那其实是既费了钱又达不到治疗的效果。那有了这样一个检测，明确是什么样的这样的方式的药物更合适，那这个其实是部分的实现了精准医疗的这样一种，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展。那所谓精准医疗的话呢，其实它大概的方向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疾病啊分得太粗了， 比如说高血压， 嗯， 其实应该叫血压高了，是好多血压高了的病放到一块儿。那有可能不同的高血压它用的药是不一样的，这个未来也会是有这个一个精准的这样一个分类。精准医疗就是分类进一步的精细，这个精确的话呢，它的目的是为了不同的分类有不同的确定的治疗方案。对肿瘤来说也是一样，那比如说现在市场上可能做的最多的相关的是肺癌的，因为这也是因为肺癌的 发病率很高， 发病率很高，同时的话呢也它存在的靶向治疗药物也是最多的。 嗯， 这样的话呢你通过检测找到不同的适用的靶向治疗药物来进行用，这个效果可能也是最好的。 嗯， 我觉得这个张总提的这个特别好，其实确实靶向治疗啊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福音，精准打击。因为原来从而且其实这个靶向治疗的话结合它的伴随诊断的话，其实能够大大的提高用药的效率，避免过去这种用了药没效果还耽误时间的这个情况发生。这个里面倒有一个专业的问题也可以请教一下张总，就是关于这个靶向用药以及相应的这种诊断伴随诊断的开发，存不存在这个靶点的这个相应的专利的这个问题在里面，这个有关联，就是国内的企业如果在开发相应的诊断产品上， 会不会有一些技术壁垒？ 对，就是这个事情上，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不知道是不是存在这样的情况。 其实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面临着商业企业的这个竞争的时候，一直就存在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争议和一些不同的声音。 嗯， 当时呢企业界希望说我把人的基因全测了，测了以后的话专利起来。 对， 那学术界呢那觉得是这个事情本身是属于全人类的， 嗯，那我们应该公开它， 应该公开它。那所以人类基因组计划呢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及时公开免费共享。这个呢因为本身我们也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也深切地体会到这样一个公开免费共享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对大家来说，对可以说不仅仅是对于科研，对于整个未来健康，为整个民众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这个在学术界其实是有这样共识，至少基因的序列本身、突变本身这些的话，可能是不能专利的。 嗯， 是的，这个当时应该是在美国当时就是基因解码生命的那个作者。克雷格 Winter 那个去奥巴马汇报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是确认了这样的点，就是基因本身是不能申请这个专利的，不能够去做这个产权保护的。但是那您觉得像我们国家，因为其实在原创性的这个药物的开发上，我们国家其实跟欧美或者至少美国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嘛。那我们的这样的检测的产品或者伴随诊断的产品，它有什么样的机会吗？ 这一方面的话呢，讲起来也还是有一点遗憾了。因为尽管我们现在在基因组这个领域里好研发，我们其实科学研究，包括可能在生物信息这个领域里面，很多方面我们其实是已经取得了非常出色的，可以说国际领先的这样的成果。 嗯。 但是在一些基础设施或者说基础设备上面，我们其实还面临着很大的这样一个差距。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测序仪基本上都是进口的。 嗯， 或者是说有一些收购了国外的品牌，然后变成国内品牌，也有一些跟国外厂商合作， 嗯， 来贴牌来申报的这样一些设备。但是整体来讲的话，这是国际上是几家公司垄断的。 嗯， 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下的话，就是我们面临的其实是用一个外国枪打中国鸟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里边的话呢，我目前因为本身比如说测序仪，它是作为我们这个数据积累数据发现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设备，那这个是毫无疑问要用外国的。那它不仅仅是在目前呢，不仅仅是只是发现，不仅仅只是积累数据，也在用于检测和诊断。 嗯， 那这一块来讲的话呢，我们也还是用的外国的设备。那我们当然也看到，包括我们现在我的导师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研究所于俊彦员，他也还在带着团队去开发测序仪。那这一部分的话，我觉得实际上是为了说我们将来能够有更多的 自主知识产权 的。当然还有很多我们这样行业里边的不同的企业、不同的科学家、不同的企业家在做这样相关的一个开发。 嗯，现在我们的这个检测的数据的收集啊，甚至一些比如说检测的这个结果或者说检测的这种方式，我们是有自己突破的，但是前期收集这些数据的一个设备可能更多的我们还是受制于这些比如说美国或者欧洲这些发达国家。那有没有一些突破口，或者说对于这种基因检测，对于液体活检技术，我们下一步是不是能关注到更多像这种前期设备的这种投入，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I close the door, like so many times, so many times before.Like a scene on the cutting room floor. When I let you walk away tonight without a word, I try to sleep, yeah. But the clock is stuck on thoughts of you and me. A thousand more regrets unraveling. Oh, if you were here right now.Where I tell you this, baby, I won't waste another day. Keeping it inside is killing me, 'cause all I ever want, it comes right down to you, to you. I wish I could find the words to say. Maybe I will tell you every time you leave. I'll make a song of all. Climb the walls, yeah. I can see the edge, but I can't take the fall. No, I memorize the numbers so I can't make the call. Maybe 'cause I know you'll always be with me in the 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 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科技有伦理，资本有取舍，医疗有温度，健康有你我。2018年每周末20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健康投资家，为您带来医疗健康产业智慧和新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现在在健康投资市场非常火热的液体活检技术和基因检测技术。这两个技术呢，可能相互之间是有交叉的，它到底能够给我们的比如说健康带来哪些方便，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带来哪些新的活力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为大伙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我们节目的首席合作伙伴火石创造的联合创始人副总裁潘志华潘总，还有一位是北京路思达生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猛张总。两位会跟我们从整个的行业整个的技术前沿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了。在节目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聊到了中国现在对于整个的这个液体活检技术，甚至是个基因检测技术，有自己领先的地方，但是同时也有受制于人的地方。那对于前期这些设备来说，我们是不是现在可以找准这样的一个薄弱点，我们的一些企业做一个突破，拿到更多有自己自主知识产权，甚至以后去替代超越我们现在欧美一些先进的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对这个的话，其实测序的话，从它这个从这个沃森发现 DNA 的秘密开始，其实已经很多年了。那从一代的三阶的这种测序法到二代的 NGS， 现在普遍的在我们的实验室在大规模的使用。那现在的话，其实我知道张总他原来是中科院基因所，是师从于军老师。那于军老师也一直致力于在做三代的测序技术的一些突破和攻关。致力于我们国家这个类似于其实大家可以理解为高端装备的这种国产化，以及就像我们的高铁、我们的蛟龙号一样，其实它都是我们关键的重大装备。因为从基因这个角度来说，以及它相应产生的治疗方法，其实它真的小到我们的人体健康，大到国家的战略安全，它其实是一个未来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领域。我觉得这方面也可以请张总介绍一下我们国家在基因测序仪的开发上的一些比较前沿和领先的一些点吧。 这个领域是不是我们国家或者说现在很多的这种投融资企业都比较热衷或者说感兴趣的？ 这方面的话呢，测序仪的研发和投入这块其实一直也是一个热点。 那尽管呢，可能目前的在测许仪这样开发的这样的企业，取得突破性进展，就是我的意味着突破性进展，就是说它的产品已经真正的实现商业化 啊， 在市场上取得比较好的这个市场份额，这个现在其实还没有实现。 嗯， 但是呢，在测许仪相关这个领域里边的投融资一直非常活跃，而且呢，如果只要是投的，可能呢相对来说的话呢，这个金额其实也都不小。 嗯， 那这个也说明的话呢，大家也认识到了，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领域里边还是有这样一个欠缺，而是有这个需求，我们去把它真正实现这种高端设备的国产化。 嗯，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看的话呢，所有的这些设备的研发，尤其是高端的设备，跟整个这些一些加工的水平、研发的水平，这是也相适应的，也是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觉得资本在里面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资本的这样的一些支持 投入 才能够使我们有足够的这样一个持续的研究，才能不断的去积累，才能真正实现这样一个突破。 嗯， 我相信的话呢，这未来肯定是能够实现的，但是这个肯定还是需要一个大家一起努力的这样一个过程。 嗯，相对来说这样的一个这个领域是不是比如说它的这个周期会比较长，现在因为这个技术也比较的这个先进，或者说这个聚焦的点也非常的细，相对来的投资周期是不是也相对会比较长一些呢？ 这个肯定是这样，因为一方面的话呢，这不仅仅是个投资周期的问题，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关注的是研发的周期，因为它其实是涉及的这个系统比较复杂，那涉及到光电，涉及到自动化，涉及到 IT， 涉及到生物化学等等这些相关的不同的领域交叉的学科，所以这在本身的团队构成方面，背景研发的人的背景就要非常的复杂。 嗯，需要各个方面的专业人才共同加入。 对，而且不是简单的说我本科毕业就能够来做这个事情。 哦， 这而是真的他在某一个领域里边都有比较深的积淀，才能真正的带团队去来做这个事情。 嗯， 那这样一来的话，其实对整个的研发的是比较要求比较高，而且在某些方面上，随着可能现在发展趋势来看，是要用到一些半导体技术来精细加工、微纳加工这样一些技术去来做这个事。那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可能能有一些买的进口的设备来做这加工。那我们整体的半导体行业，其实在这方面的话，也还是它的这个水平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些设备的研发。 嗯， 当然，我觉得这个随着未来的发展呢，会可能会某些事情会逐渐的改善。 嗯， 当然，我觉得这个在里边的话呢，这种对于测许仪这方面有不同的方式。那从源头创新是一种形式，但这过程从一个理论的这样验证到最后形成一个产品，这过程太长。也许的话呢，我们可以现在目前呢，可以在不同的阶段，比如说我们也看到有人去引进国外的设备，它或者说像牛津大米孔的这个测序仪，中国的企业也在投资来作为其中非常重要的股东。另外呢，也有一些去跟国外厂商的合作。当然了，也可以还有就是说，我们利用已有的经过已经验证的一些理论，去进行用不同的技术实现的路径来进行集成创新，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些可行的这样一手段。 我觉得测序仪这个事情还是有必要，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上升到国家战略才行的。因为其实你想象一下，当有一天我们的所有的实验室的实验员桌面上都需要摆一台桌面型的测序仪，来开展相应的实验研究，当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需要去做基因检测，做自己的健康管理的时候， 管家的时候， 对，那其实这个领域就会变得巨大无比，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嗯， 就像我们今天可以看看这个芯片领域一样的，今天所有的我们从手机到电视到电脑，我们今天讲的是万物互联。那实际上芯片这个领域最近比较热门的就是美国对中兴的这种禁令。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不从上升到这个国家高度的战略高度的这个层面，基因测序仪。基因这个产业将来可能也有一天，我觉得也会面临很大的危机，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嗯，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 现实、 非常现实的一个这样说其实是不为过的。 嗯， 因为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叫未来说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生物技术的世纪。 是的。 那或者生物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是将来的一个支柱产业。那在生物产业来讲，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资源。一个就是技术，抛开技术先不谈，那我们资源，什么是资源？那基因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嗯， 那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自己的基因、患者的基因，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但是这个资源并不是说它在你的身体里就是你的，而是说谁把它序列测出来， 能采集出来， 采集出来测出来，变成这个真正的信息，变成经过医学研究与生命科学研究确认的这些跟疾病相关的一些知识。 嗯， 这样的话呢，才将来才有可能成为我们去研究去开发这样的基础。当然这些是要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情况下去来做这个事情。 嗯， 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测序仪本身，测序仪非常重要，这是可以说就像挖矿，你没有相关的设备，你这个矿埋在地下你就是挖不出来，就利用不了。 没有矿机，我们即便知道这儿有宝藏我们也挖不出来， 没有用的。 嗯， 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在一些我们的国家层面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库这一块来讲的话实际上非常重要。那我们现在其实查文献也好，查一些基因的数据也好，其实是要到美国到欧洲的数据库里去访问。 嗯， 那这一块的话一旦美国政府那边停摆，那我们可能这些工作也其实要受到限制。 嗯， 那这一块呢，我们要建立自己国家的国家大数据中心，这个其实非常重要。 嗯， 那这个在基因这个层面上，基因的相关这个领域里面看得非常越来越清楚。 嗯，所以说基因这样的一个领域，我们看似好像只是简单的跟我们的健康是相关的，其实它背后需要很多的这种行业，很多的技术作为它的背景的支持，才能够完成它和健康之间的这种连接。 是这样的。 嗯，好，作为一个普通的这种我们说有可能使用到这样技术的这种患者也好，或者使用者也好，我们更多的会关心这样更多的这种比如说国产自有知识产权的这种设备的研发，甚至比如说随着这种技术越来越受人追捧之后，越来越多项目的推出，我们的使用成本会不会变得越来越低？现在市场上是不是也逐渐出现了这样的基因的这种检测技术价格走下坡路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从整体上来讲的话，基因技术当然是很笼统的叫法了。那比如说我们就以测序技术为例，实际上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国际上的合作在最开始的时候预算是测定一个人的基因组要$30亿。 哦，这么贵。 对，所以人体一共30亿个碱基 啊， 一个相当于$1一个碱基。 嗯， 那现在的话呢，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检测成本，不包括分析的这部分，不包括人工和设备折旧这部分，其实已经在$1000以下了。 哦，从30亿到1000， 而且的话呢，原来的是用大概一代测序技术，然后其实是6个国家、16个中心，大概1500多名科学家，然后 一起工作。哦， 大概从真正的开始，从90年代开始加速，到真正的我们宣布人类基因组完成图的最终告成，大概也是有个10几年的时间。 嗯， 那现在的话，其实还是很快的。完成一个人的基因组，那其实是在几天里边，如果要快的话，其实是几十个小时里边就可以实现的。 嗯， 我相信呢，随着将来的新的技术，这方面的这个还会再进一步的从速度上、从成本上都会有很大的速度的提高，成本的降低，这是毫无疑问的。 嗯， 当然到具体到一些疾病的也好，或者健康的检测、基因检测也好，那还有其他很多相关的技术。那这些技术的本身来讲，那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的技术。也许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需要测序，也许可能通过我数字 PCR 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甚至质谱的方式来检测特定的点。那啊，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检测不同的细胞啊，或者说蛋白啊，这些方面来去找到，比如说基因里边的一些变化也好，或者找到相关的病原也好，找到肿瘤细胞也好，那其实根据不同的需求来做这个检测，选择不同的方式。 嗯，有不同的方式可供选择，但是整体的一个大的趋势，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个价格和我们说所耗费的时间都是依然在减少和缩短的。嗯，面对市场上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这个检测技术，有很多都打着我们说基因测序的这样的一个旗号，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点困惑，这样的旗号有的说可以检测出你的基因，比如说你的祖籍到底是哪儿，是哪儿来的人，也有的说我这通过这个可以检测出你对哪种药物敏感，哪个药更适合你，还有一些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比如说对一些这种 畸形儿童的筛查，甚至比如说我们这种癌症的筛查都可以测到其中。他们用的这种技术或者说他们的这个价格可以说是千差万别的。那这个时候我们面对这些，我们应该去怎么判断，或者说对于这些检测的这种跟基因挂钩的这个技术哈，我们的老百姓真的要每一个都特别的认真，觉得它跟我们的比如说整个的健康甚至是整个的这种生命周期都密切相关吗？ 我觉得作为目前的市场上看到的基因检测来讲，其实可以分成两大类。 嗯， 一类呢就是直接面向终端客户的。 嗯， 另外一类呢其实是面在医疗机构里面来在推的。那这两方面其实有天差地别。 嗯， 在医疗机构里面来推的，其实它的面向的，尽管最终是为患者来服务的，但是它可能更多的服务的对象其实首先是医生，是专业人士。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其实他所，因为医生本身也是领域的专家，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他同时又面对不同的公司的这个选择，他确实要对这个领域里边的话比较了解，然后才选择适合的公司。什么样的公司更合适合呢？这首先的话呢，他比如说我们就以肿瘤的 ctDNA 检测为例，那其实这里边的话在目前没有一个真正的所谓的标准，是你的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但是呢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那比如说那基因的选择方面，那覆盖的这样一个我们所谓的 panel 或者说这样的这个检测的基因的这个数量， 嗯， 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它的分析这个这样的整个的能力，因为其实在这方面的话呢，数据的我们通过测序把它测出来是很很重要的，分析的方法非常重要，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这个假阳性也好，或者说基因的这个测序本身产生的错误也好，没有这些方面的话，其实这个方面你去发现很多假的，所以假阳性的，那其实有可能会让医生看到以后也无所适从的这样一些信息。还有一方面的话呢，所有这些它的相关的这些应该是经过验证的，那在这个验证的话呢，它通过不仅仅是说通过这种分析的验证，还要通过实验和临床的一些观察，最后得到一些相关的结果。那这样的话其实会有一些企业他们做相关的这样的以往的经历，那其实可能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像至本基因啊，还有基因家等等一些，他们实际上的话已经做了大量的这样的工作。那这些我觉得其实是从他们过去的研究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和可以看到相关的这样一些信息。 嗯，这是更具有比如说医疗或者说健康这种指导意义的检测项目。 是的。 嗯，那还有一部分你刚才说了不是面对这个医院的，更多的是直接面对终端用户的这种。 这一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就要比较慎重了，因为这个行业里面确实也鱼龙混杂。 嗯， 那也很难大家真正的就是区分，它首先区分检测技术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概念。 嗯， 我们普通的消费者的话很难去区分 哪个技术好， 关心 哪个技术准确， 甚至也不关心，或者说也没办法去分辨它到底用的什么技术。 嗯， 这个其实挺难的。那其实面向的终端客户这种基因检测，甚至说检测一个基因的位点也是基因检测，检测我一段那也是基因检测，我检测就基因芯片检测几百万个位点也是，我用基因测序的方法去做，那这个里面成本差别就太大了。 嗯， 那可能从几十块钱到几万块钱，甚至有要市场要的更高的，这都有。那这个里边其实就比较复杂。那这里边的话我觉得可能也许是这样，我觉得不管他的方法怎么样，那我觉得首先每一个消费者来讲要明白自己做基因检测的目的是什么。 嗯，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现在市面上对于这种基因检测的技术应用啊越来越多了，我们在选择之前还是再次提醒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我们一定得弄清楚我们做这个基因检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像有一些项目可能我们就纯粹是为了一个娱乐，如果您真想测的话，我说知道这个结果了我就是自己图个乐可能也没有太大关系，但是真的需要每一个我们说基因检测的结果去指导我们的生活，甚至指导我们以后的人生道路，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提醒您谨慎再谨慎，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是这么成熟的。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到，对于很多的这种基因检测技术，我们都希望它越来越多的运用到比如说早期发现甚至是日常的筛查过程当中，尤其是针对肿瘤这块。但是这样的一个市场和现在很多的这个创业企业都是在努力攻关的过程当中，实际的这个应用可能并没有大家所预想当中的那么好那么全。那下面呢也想请我们的 这个两位嘉宾帮我们再分析一下，比如说像在这种肿瘤的早期发现甚至筛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种基因的测序技术，或者说这个液体的检测技术，到底比如说现在瓶颈在哪儿，我们下一步有没有可能在短期之内突破这样的瓶颈，带来更广阔的这种筛查的空间呢？ 我觉得首先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其实基因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对全人类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嗯， 它不仅仅在于说基因检测本身，而在于说如果从广义的来讲，我们今天看到的基因治疗的这样的手段，其实对我们真正的去治愈原来根本就不可能治愈的疾病啊，是已经有相应的这个非常好的范例。包括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去年像这个英国做的这个20个 SMA 的这个儿童的这个实验，他们已经过了这个20个月的生存期。有 SMA 的这个孩子啊，他是生完以后稍微长一长呢，他又会萎缩啊，最后甚至于连可能这个说话呀、呼吸、吞咽都有困难。包括像 Spark 公司发布的这样的我们的这个也是儿童的一个遗传性的眼底的这个退行性的疾病。我觉得基因治疗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真正的未来能够去颠覆我们的从药物开发到治疗的整个手段的一个，我自己认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嗯，包括刚才主持人其实提到的这个很多的人在这个好的作息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方式 规律方面 对以后会能够说变得身体变好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归因于它其实是自体免疫的一个增强啊，因为实际上如果从更广义的基因的角基因治疗的角度来说，像 CAR T 这样的也可以归进来，因为它是也是像诺华，它是以慢病毒作为载体的，其实，所以我觉得基因这个事情我自己看是特别兴奋的，因为我作为一个不学医的人来看这个领域， 我发现有好多好多可以去开发和拓展的。 是的，我发现这个领域其实真的是对人类这个整个的这个生命健康是会越来越有趣的事情。 嗯， 那只不过是说呢，其实对于人体的秘密，包括特别当然现在脑科学也很流行，对于人脑的研究和基因的这个研究，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特别想去破解这个密码的嘛。那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多有趣的疾病和基因关联的这样的这个 对应关系， 对秘密和相应的，或者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谜题一样的来解答的话，但是它还远远不够。今天我们可能看到很多的是如何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做肺癌的很多，但是我们在做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涉及到脑瘤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比较难的这个部分呢，那实际上还是比较少。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里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去发现其中的这个疾病和基因的这个秘密。 潘总对于这个整个的市场还是非常看好，但是也发现了其中现在可能存在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发展的这种瓶颈。为什么现在我们说用于筛查的还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多，或者说准确率那么高？那也想这个请张总帮我们从专业的技术角度来分析一下，用于比如说像这种筛查，现在很多的这种基因的检测项目，我们都知道其实没有像我们说用到比如说用药的这种靶向治疗的这种分析，甚至预后的这种监测准确率这么高，它的这个瓶颈真的现在就是像潘总刚才分析的这样，卡在了一个比如说这种数据的对应关系上，还没有找到特别多甚至是所有的这样的对应关系吗？ 我觉得潘总讲的这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在目前的整个的发展这样一个状况中，从一个科学的发现到最终的变成一个产品，那这个过程其实要经历的相对漫长的这样的时间。即便呢是说可能像这种检测或者诊断的这样的产品，筛查的产品，不像药物的研究的研发的那个周期那么长，但是这个其实中间相关的这哪一个环节也很难是省略的。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它数据的积累还是非常的有必要而有价值。那这个需要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这些科学家们一块来密切的合作。那在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确实还是能够看到是有这样一个趋势，也大家找到一些线索能够去判断，比如说从基因的角度去怎么样的一个方法，比如说它的一些基因的修饰是不是可以判断这些可能的肿瘤从哪里来。那从细胞 循环肿瘤细胞方面也去结合后续的一些技术，那当然可能它单纯细胞比如分离出来是一个方面，但是呢还要结合后面的技术去判断 OK 它是从哪里来的、 嗯、 这个我相信的话呢随着后面的发展这个事情是可以实现的， 嗯，迟早有一天我们会突破这样 的 一个瓶颈， 是这样，而且、嗯、可能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突破不是说遥远的未来，而且应该还是会相对比较近一些， 就是实际上技术它都有自己的这个生命曲线，我觉得基因它还没有进入到指数型突破的这个快车道上，但是已经在非常重要的上升通道上。 嗯， 因为可能到了某一天，就像基因治疗或者我们刚刚其实提到的基因编辑这样的技术，从我们测序对人体的理解，再到基因编辑、基因治疗，其实它有可能会变得真的是最终有可能终极目标，真的就是像这个科幻片里面那样实现这个叫个体化治疗。 嗯， 有可能就是用三路仪把你这个身体状况检测完以后呢，就是直接有一个仪器能够扫描去做基因的这个修复、人体的再造，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就是一句话，我们不要对基因或者任何的新技术未来几年的应用啊，抱以太高的期望。 嗯， 但是呢，也不要对未来十年的进展呢，就感到。就 是不是已经到头了？ 太低估了。 对， 就是不要太高估未来的这个两三年，但是也不要太低估了未来的十年，这个变化是非常的大的。 嗯，好，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和两位嘉宾继续聊关于我们说基因方面的，还有我们的液体检测方面的话题了。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其实对于现在的基因检测技术啊，现在市面上的产品非常的多，我们呢既要科学冷静的去对待它，因为的的确确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指导意义的真正的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用药上治疗上带来的帮助，但同时也鱼龙混杂，有一些项目没有宣传的那么神奇，我们还是要抱着一个理性的态度去面对这些项目。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健康投资家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为健康医疗的投融资架起沟通的桥梁，也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个周末的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周不见不散。Just ecstatic, I used to read you loud and clear. Not like this, it's so erratic. And I'm not rational when I see you around. Your inconsistency, I know it's dragging me down. You're so conflicted, baby. Take me in.

当然这个能在拉萨能看到下雪，能看到布达拉宫，哎呦，在白白哎白雪当中，哎呦，我真是感觉这趟真是没白去。而且拉萨的美，就是说它这个就是雪后的拉萨，跟平常我们眼看到那种阳光城的那种拉萨是不一样的感觉。 您给我们形容一下， 因为的话呢，就是这个，因为那天我是早上起来，哎，一看，哟，外面下雪了，然后就立马特兴奋，然后赶紧的话，跟我那个住院里的那个保安问，就是说他上哪个高楼顶，我说能看到这个拉萨全貌啊。然后那个保安的话呢说，旁边那个楼能上去。然后我就赶紧的话呢，这个 您真的跟年轻人一样， 三蹦两窜的，然后就出了这个 体力真好， 哎，这个旅馆的院门，然后奔旁边的那个宾馆去了 啊。 然后这个宾馆在这个楼顶是在五楼， 五层 啊，五楼。当然，这个也是三步一喘呀，因为毕竟 有海拔， 哎，拉萨海拔3650，哎，3650米，哎，海拔，哎。 已经不低了，3650， 还连蹦连蹦的， 对呀、 啊，我的天， 然后 我那要蹦一下都受不了， 哎，还兴奋嘛，是吧？哎，然后的话呢，上到那个楼顶，然后正好他那天台的楼顶天台那个门是开着的， 嗯， 然后就正好，然后就能上去楼顶是吧？一上楼顶一看， 豁然开朗， 哎，豁然开朗，哇，拉萨，哇，真是雪中的拉萨呀， 漂亮、啊， 哎，在这个白雪，因为拉萨四周都是那个山完之后，然后这下雨了，它山就变成雪山了， 嗯， 是吧？那雪山中间还飘着云，就是那个云彩就成云带一样，在山中慢慢的飘，就跟那个，真是跟那个洁白的哈达一样，哇，在这个 飘扬、 啊，在山端间呀、啊，这个缠绕，真是。然后的话呢，这个然后就是这每个屋顶的话呢，都覆盖着皑皑白雪。远处的布达拉宫哈、啊，也是在这个山的这个中间的话呢，被白雪覆盖。然后它红墙呢，就是红墙跟白墙的话呢，都格外分明。然后远处的这个就是。藏族人不是挂那个经幡吗？ 是 那种经幡， 彩色的经幡、 哎，然后在就 一片一片、 哎、在风中飘，风中飘舞。哎， 嗯、 我觉得这是就是这趟去 您有没有激动？您有没有激动？ 哎、这次去西藏，真是我这个觉得这是 白雪 哎，这个拉萨来着了， 来着了， 西藏来对了。 哎呦，好感动啊！ 对啊，人生又是一个升华的部分，一个点、哎、又出来了。 对啊，我觉得这、哦、我觉得真是就是到了就是看到这种。雪山我觉得就是说就是人的话在这种境界当中环境当中的话呢就放下一切哎特别是要放下一切杂念 是 其实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人呢就是说在这种自然界当中一个是跟自然界的一种欣赏 交流 欣赏、嗯、另外更多的是一种交流和对话、 嗯、对 从自然界当中能够获得应该获得的能量 嗯、 哎、我觉得这是、 这个、 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一个启迪我也希望的话呢就是大家能多跟一些喜欢自然界、喜欢看山观山的朋友交朋友， 哦、 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因为我 心胸变得开阔。 对，一个是当然就因为经常看着这，可能会把一些俗事、凡事啊、小事啊都放下，因为现在大家特别是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压力都那么大，是吧？ 对， 所以说就这个，我觉得还是觉得就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嗯， 当然后来像这个。布达拉宫还有这个大昭寺这些大家也都是一些著名的景点嘛、嗯、 对是必去的、 啊、都是这些是必去的 对 其实那么布达拉宫就是很多人也可能就是知道布达拉宫、嗯、但是不知道布达拉宫的这个含义是什么、 哦、 哎 这布达拉是什么含义、 嗯、 我们 都不知道 你了解吗 您说说吧、啊、您说 因为这个布达拉呀它的含义是这个普陀之意 啊， 普陀之意，因为他那个就是那个布达拉宫，他是在那个拉萨的那个西北端的话，他是那个红山的山端。哎，当年就是那个松赞干布的话呢，为这个建座的山的话，就是一个是为了这个文成公主嘛，是吧？进藏嘛，然后那会儿建这个布达拉宫，所以话就是说他那座山吧，哈，就有点像普陀山一样。 嗯， 然后话布达拉的。在藏语的之中呢，意义就是这个普陀之意， 嗯， 就是哎，是这，所以说就是也是这个布达拉宫的话呢，就是也是一个很吉祥，也是在藏族当中一个很圣洁的地方， 嗯， 哎、是这样， 嗯、 哎、 嗯， 对。 您去这个地方是晴天去的还是什么是怎么不去的？这次 去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这天不是正好下完雪吗？ 哦、下完雪去的， 哎、下完雪去的， 雪、 哦、 后的布达拉宫。 对， 那您有在晴天的时候再去吗？ 布达拉宫我觉得就是什么时候去都好看，当然的话、 哦、 阳光明媚的时候看去更好看，是不是、 哦、 因为的话这个去布达拉宫当然。

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喜欢呢是一种欣赏和敬佩而已，只是很简单很单纯的欣赏，并没有其他的任何因素还有情绪在里面。而且爱呢却不一样，却是爱，却是喜欢的一种升华。爱它是一种爱慕，深深的喜欢了，有一种占有欲在里面，爱已经影响到了自己的情绪，有一种那种冲动吧。我觉得爱和喜欢就是有区别的。 我觉得喜欢和爱两者不可分开，因为爱是建立在喜欢的基础上。就像很多人不相信一见钟情，但是如果没有一见钟情的资本，怎么会有日久生情的机会呢？ 喜欢和爱呢，应该是有所区别的，因为至少爱是基于喜欢，一切的爱都是由喜欢开始的。无论是谁，你对于喜欢的人，你关注的他的应该是他的优点，他的一些好的地方，但是对于你爱的人呢，你或许更关注是他的缺点，并且这些缺点无关你个人的原则，包括一些大的方向的原则。他们甚至在你眼里是独一无二的，是好玩甚至可爱的。喜欢和爱就是那么一纸之隔，任何爱都是从喜欢开始。当你觉得爱上一个人之后，你恨不得告诉全世界。我觉得喜欢和爱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当你爱一个人时，我觉得那种感觉就像是回到家一样温暖。 喜欢就是一种感觉吧，喜欢的终极状态是爱，爱是建立在喜欢基础之上的，爱最终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一种担当。 我觉得爱和喜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爱是一种责任，爱是一种付出，喜欢则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假如你真正的爱一个人，当你见到他和他四目相对的时候，你是有一种感觉，面红耳赤或者是语无伦次，那都是一种内心真正爱的一种表现。当爱的人会哭泣，你也会一同和他落泪。当你喜欢的这个人如果说哭泣，你会停下来安慰。 在我看来啊，喜欢常常是一种冲动，是更简单的建立在欲望上的感情，因此有时会显得比较自私。而爱则是一种习惯，爱一个人往往会希望与其相濡以沫，爱会将对方的所感所觉都联系到自己的幸福与否中。也就是说，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会与他共感。所以我觉得对比而言来说，爱是更加无私的，无论猛烈亦或柔和，至少站在自己的角度而言，都会是对对方美好的一份希望。 喜欢我觉得有很多种，比如崇拜一个人也是一种喜欢，欣赏一个人也是一种喜欢，爱一个人它也是一种喜欢。但是爱呢，我觉得有两种，一种是父母对子女的爱，那种爱是伟大无私的，是需要我们每个人用一生去回报的。男女之间的爱呢，我觉得是让人向往，让人心动，并且有时候会带给人刻骨铭心的那种感情，是让人有时候会冲动的想一生一世都不离不弃的人，甚至有些时候会盼望来世的人，有时候甚至有时候会自私的想让他眼中只有自己，只在乎自己的人，什么时候都不放弃自己的人。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 在你看来，喜欢和爱有区别吗？区别是什么？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爱你的网友。我最近发现，在爱情里一直寻找新鲜感的人，注定感情不顺。昨天小白叫我去喝酒，一见面他就开始讲述最近的新恋情。我跟你说，我保证这个女朋友会至少撑到半年。她真的超有趣，我现在天天跟她打电话都不会腻。你们俩认识多久了？三天吧。哎，还是五天呢。我没说话了，因为谁都知道，才认识一个星期没到的男女，肯定是有说不完的话，觉得对方怎么做都有趣，恨不得天天黏在一起。从小时候不小心尿裤子，讲到高考，为了一个姑娘放弃了一道大题，什么话都敢说，什么牛都能吹。我曾经写过一个短篇故事，主角就是小白这样的渣男，撩到手了就觉得没意思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分手告终。偏偏这样的渣男心里还有一个关于美好爱情的梦，每一次重新恋爱他都会说，这一次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然而没过多久他又分手了，每一次分手他都是边喝酒边难过。他说本来以为这会是不一样的一个，但是谈到后面发现女孩子都一样，就没意思了。小白问我，我很渣吗？这问题还用想吗？我告诉他，超级渣。前阵子我们公司的一个妹子和谈了三年的男朋友分手了，公司的人都很震惊，因为他们的感情一直很稳定，而且一直在讨论即将结婚的事情。男朋友向她求婚的那天晚上，她半夜跑到我家，一脸忧愁，像是要赴死一样和我说，我觉得我不能和他结婚，我一想到以后几十年和他一起过这样一潭死水的生活，我一定会疯掉。我倒了一杯水安慰他，那你觉得你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他抬头看我，说出了连他自己都困惑的答案，感情淡了。犯错了可以改，脾气不好可以磨合，唯独感情淡了，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突然发现，恋爱里最悲惨的一种状态，真的不是他不爱你了，或者你不爱他了，而是你们俩在一起感觉没劲儿了。以前你们刚认识的时候有说不完的话题，聊不完的话，他抛来一个梗你能扔回去一个话题，就连一起放屁都觉得简直臭味相投。但是时间一久，见对方一面话都说不出几句，甚至变得越来越懒，从前是煲几个小时的电话粥，现在是一天微信上也没说上几句话。你宁愿宅在家里看美剧，也不愿和他出去约会。可是感情淡了怎么办呢？ 难道厌倦了，没有新鲜感了，就得分手吗？恋爱过了热恋期，熟悉会取代了新鲜感，而没有新鲜感的感情就像是慢性毒药，一点点在杀死你们之间仅剩的激情。你拉起他的手，完全没有了心动的感觉，甚至你面对他的身体生理反应都没有那么强烈。那怎么办呢？换吗？但我们换了一个又一个，发现结局大都一样，还是过了一段时间没有新鲜感了。于是我们幻想长期保持新鲜感的感情还有吗？我突然想到之前在网上看过的一句话，从前的人什么东西坏了就想着修，现在的人什么坏了就想着换。感情也是如此，其实所有的感情都是越来越没有新鲜感的。所谓新鲜感，不是和未知的人去做同样的事，而是和已知的人去体验未知的人生。不要因为没有了新鲜感就丢掉那个一直陪伴你的人，毕竟喜欢是新鲜感，而爱是久处不厌。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喜欢和爱都是美好的情感，但是很多人愿意把这二者区分来看，认为喜欢很浅，爱很深，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也有人觉得都是美好的感情，何必分得那么清楚。那么在你看来，喜欢和爱有区别吗？区别是什么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怀左同学的网友。你有没有喜欢或者真正的爱过一个人？原来喜欢和爱终是有区别的。写文章的我经常会捕捉到一些细微的感情，只有真正面对微妙时，我才深感语言的无能。我们常常不能直接用言辞进行最贴切、最完美、最淋漓尽致的表述，所谓词不达意，大致如此。所以我非常佩服钱钟书，喜欢《围城》，因为他的比喻和描写常常可以把恍若入梦的微妙感觉精细地表达出来，恰如其分，精彩绝伦。在我心里，最好的艺术家不只可以表现大江大河气势磅礴，最重要的 他要抓住常人看不到的细微之处，细微才是真正的精髓。那么回到问题，喜欢和爱有什么区别？这里面的细微差别在哪里呢？你说喜欢是想靠近，爱是离不开。你说喜欢是浅浅的爱，爱是深深的喜欢。你说喜欢是这姑娘不错，而爱是这姑娘不错，我一定照顾她一辈子。你还记得韩寒电影里的台词，喜欢就是放肆，但爱是克制。我还记得有一个特别好的比喻，喜欢是荡秋千，可以自得其乐，不需别人的回应，而爱是跷跷板，需要一个人坐在对面与你互动，贴近你内心的感受。原来喜欢可以是一个人的事，而谈到爱时，你已经不再孤单。喜欢是心与心的碰撞，爱是心与心的融合。喜欢是新鲜感，是一种感觉，爱是归属感，是一种责任。喜欢是你能让我开心，爱是你开心我就开心。喜欢是我希望你对我好，爱是我希望能对你好。喜欢是没你也可，爱是没你不可。喜欢是乍见之欢，爱是久处不厌。你还可以更细致，喜欢就像白水，淡淡的，阳光可以透过。喜欢是相爱的基础和起步，没有太多强制或压迫的成分。爱则像咖啡，在白水的基础上加入了咖啡粉。爱是把它融入自己的生活，融入自己的骨血，把它看成是自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结婚现场，新郎新娘永远不会说我喜欢你，而是我爱你。你手里拿着一块巧克力，喜欢是给你吃，而爱是和你一起吃。你说喜欢可以哭着辜负，爱愿意笑着别离。喜欢是没谈恋爱前，爱是已经恋爱后。喜欢是一种心情，爱是一种感情。喜欢只是当下，爱会包含未来。喜欢是喜欢你的所有闪光点，而爱是更愿意包容你的不足。你说你们会吵架，而喜欢是争吵，爱是傻笑。也许喜欢像风铃，风吹时清脆悦耳，爱像手表，全天候旋转不停。其实我们现在谈喜欢和爱，都是站在河对面遥遥观望。当然也只有这种抛开利害心的观望，才能看到其中的美 而我始终坚信，所有美的微妙都可以引起心灵深处持久的颤动。所以我喜欢沈从文，他笔下的女性是可爱的，因为他们流露着人心所向往所喜欢的天真、温柔、纯洁、美。我也喜欢汪曾祺的平淡和柔情，他用最细腻的心灵体味着生活，又用传神的笔墨展现出来，让我们享受，让我们感动。其实谈喜欢和爱，最终谈的是我们的心。真的，我们的生活太多过于粗线条了，偶尔的细腻是对生命的矫正。我知道喜欢和爱都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真的就想看你一眼。喜欢是看一眼就好，爱是看一眼，看一眼，再看一眼。分享了这么多，最后请让我分享爱情里最让我感动的八个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爱情的蛮横和残酷无处申诉，谁不贪图那多一点的在乎，想要爱又吃不了苦，就别欺负，虽然结束也不要不甘不服，曾有过就要满足，要真的祝福。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你的笑，记住你的话却让痛苦敢翻搅，回忆在心里绕啊绕，我多么的想逃。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每天都能够看到你的笑，少了个依靠，伤心没人可以抱，眼泪擦都擦不掉，你知道。

可细想，我又真是不爱他。喜欢他，一是习惯了，二是他确实色香味俱佳。不爱他，是说我实在不想再为他做什么贡献。原因之一，是他已耗费了无土无民太多的财源和心力。二是他还破坏生态，甚至灭绝某些物种。喜欢，但是不爱；爱，却又并不喜欢。可见喜欢与爱并不是一码事。喜欢是看某物好，甚至极好，随之而来的念头是占有；爱则多是看某物不好，或还不够好，其实是盼望它好，以致非常好，随之而得的激励是愿付出。某位哲人的爱命运，也暗示了上述二者的不同。你一定喜欢你的命运吗？但无论如何，你要爱他，既要以爱的态度对待你所喜欢的事物，也要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你不喜欢的事物。大凡现实总不会都让人喜欢，所以会有理想。爱是理想，是要使不好或不够好的事物好起来，便有超人的色彩。喜欢是满意、满足，甚至再无更高的期盼。一味的满足或满足者，若非傻瓜，便是末人的征兆。把喜欢当成爱，亦是贪贼冒充爱者，以为爱你就不可以指责你，不能反对你，则会把爱者误认为敌人。所以万不可将喜欢和爱强绑一处。对于高举爱旗，大到爱国，小到爱情，而一味颂扬和自吹自擂的人，凝神细看，定能见其贪图。爱情也会有贪图吗？譬如傍大款的，哪个不自称是爱情？爱国者也可能有什么贪图吗？从古到今的贪官，有谁不说自己是所谓的爱国者？上述两类都不是爱，而仅仅是喜欢，都没有愿付出，而仅仅是欲占有。喜欢什么和占有什么呢？前者指向物力，后者还要美名。爱情追求喜欢与爱，二者兼备，二者兼备实为难得的理想状态。爱情所以是一种理想，而婚姻有互相的喜欢就行，喜欢淡去的日子则凭一纸契约来维系。姑且已从理想的追求降格为法律的监管，每晚家庭一方面需要务实的家政，不容侵犯的二人体制和柴米油盐的经济管理，躺其乱套，家庭即告落魄，遂有解体之危。另一方面又要有务虚的理想或信仰。爱情躺其削弱消失或从来没有，家庭即告失魂，即便维持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喜欢和爱都是美好的情感，但是很多人愿意把这二者区分来看，认为喜欢很浅，爱很深。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也有人觉得都是美好的感情，何必要分得那么清呢？那么在你看来，喜欢和爱有区别吗？如果有，区别是什么？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顾奈的网友。昨天是某个西方的节日，小阮发消息来抱怨，男朋友居然没有给她准备礼物。虽然面上没有表示不开心，但刷微博朋友圈，看到大家都在晒礼物，心里还是失落。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小阮问。我说怎么会呢？可能有的人就是不在乎这个洋节日吧。小阮说，可是我在乎啊。我说，前不久你男朋友不是还给你送名牌手机了吗？小阮说是啊。我问他，那天是什么日子？小阮说，没什么日子，就是个普通的晚上，他像买蛋糕一样随意，就递给我了。小王是真的姓王，他喜欢叫他小王，让小王叫他大王，一来显得自己地位比较高，二来确实比小王年纪大3岁，于是就有了这莫名其妙的情侣名。有一天小王说，你对爱和喜欢有明显的界限吗？大王说，没有啊，你有吗？小王说，当然有啊，有的人喜欢是喜欢，但是没办法变成爱，爱就是爱，一开始就证据确凿的那种。大王问，那我是喜欢还是爱？小王说，你当然是爱呀。我们第一次拥抱那天，我就提醒自己要牢牢记住这天，即使将来你惹我生气，我想起来这天就不会生气了，因为这天我占便宜了。他比他小10岁，他已经快35了，他才25。家里人当然不同意，但男方前前后后不停做了3个月的4项工作，总算是解决了。男的谈过很多女朋友，比自己大3岁的，小3岁的，各种美的都有，但从来没有人像他一样让他着迷，还收心想要组建家庭。听说这事儿之后，朋友们都以为他是什么惊为天人的面相，但眼见之后，大家都有些失望。 没什么惊讶的地方，很普通，但男方眼里的炙热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男子说，不管他大我多少岁，我都会喜欢。两个月前的聚会，席上有位研究占星学的朋友，朋友新加入，不知道他俩情况，算他适于结婚的年龄是28岁，还有3年。他脸色暗淡，说那肯定不是我。他不多话，笑着揽住他的肩说，那可没准儿。一个月前他求婚成功了，他对他说，不要迷信，信我。他跟喜欢的人在一起2年，可是前不久分开。其实他也知道是对方有点分心了，甚至好像已经跟新的人好上了。于是我劝他放弃，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他自身条件不错，也有追求者，但是他还是不放弃，继续对前任好着。我一直觉得他在爱这件事上有点迷糊，可是他那天说了一句话，我又瞬间觉得他才是最清醒的。他说，这么多年我就独独喜欢了他一个人，我现在找不到可以取代他的人。我不管他是不是有了别的喜欢的人还是什么，我只管自己，我喜欢他，我就要对他好。大概酷有2种，一种是说放下就放下，一种应该就是这样忠于自己的感受了吧。放不下，那就勇敢拿起来。其实越上年纪，你就会越发现，可以真情实意、死心塌地地去喜欢一个人是件多难的事情。因为随着眼界的开阔和经验的累积，阅人无数会让人多多少少的膨胀，以至于在遇见爱与被爱的时候，心里产生出怀疑或嘲讽。而能从心底归顺于某个人，就可以算作奇迹了。奇迹不会有太多，所以你要抓住每一次。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坚持下去， 因为情人的眼睛看得见流星，能在最黑的夜里得到勇气。 因为紧握的手心有温暖的力气，够让我和你守护这约定。我把自己交给你，只要永远就可以。 我生命中最美的奇迹。 相信幸福不只是造句，还好我用尽全力坚持下去。 因为情人的眼睛 看得见流星， 能在最黑的夜里得到勇气。 温暖的力气够让我和你守护这约定，我把自己交给你。